吹响。还有一支百灵乐在吹响。

说穿了，不该你的不管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。你别再拔河，人心不是谁比谁坎坷，能舍才能得，任谁不能解幸福的渴。其实说穿了，不该你的不管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。 甩掉那

全都变了，就在你转眼的一瞬间，一瞬间我听见你说 全都为失去，天下。 只能回味，只能回味，往事难追回。 回味，只能回味，往事难追回。